刚才休息了一会儿啊，就是继续分享这个权贵他们何以逍遥法外后继啊，英国需要一场民主革命啊，就是下半部分啊。怎么说呢，这个大家如果说那个不喜欢的话，就当一家之言吧啊，开开脑洞啊，听一听啊，至少知道有这样的声音存在啊。好，我那个继续正文的这个阅读啊。恢复民主啊，意味着要同金融家们较量。英国对金融层啊，或者更广义上的讲啊，对金融的这个依赖程度啊，并不像金融层的守卫者们声称的那样高。制造业提供的税收收入和工作岗位更多，也没有让政府花几千亿英镑去救，但英国政府的确依靠监管很差的金融领域的现金，而英国的金融领域却往往被外国危机拖垮。金融的权力制约了民主选举的政府的手脚，这迫切需要发展现代新型产业来改变英国对金融的依赖。英国要向德国等国学习，政府要摒弃甩手不管啊，胜败全交给政府的态度和做法。就连保守党前大臣迈克尔·黑瑟廷之类的人呀，都呼吁政府培育和推动新产业。如果产业政策有国家积极干预，英国就能建立新一波的绿色产业，并创造就业，这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啊，结束对金融毒瘾般的依赖。没有什么比金融领域更能体现英国是富人的社会主义这一点了。危机形成以后，纳税人被迫为救助私营企业来买单，这意味着公众来还债，而利润却留在私人之手。但这里有一个机会啊，英国政府没有鞭笞那些银行，反而用纳税人的钱救助他们。政府本可以把这些机构变成公共拥有的地区投资银行，让其为建设英国各地区的经济效力，可以给他们专门受命，让他们支持信贷给紧缺的小企业，帮助重振经济，鼓励新产业。同样，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复制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干预模式。英国的纳税人救助了银行，美国有一句革命口号是无代表不纳税，同样的原则也应用于金融行业。我们作为纳税人，我们啊，应该在我们救助的银行的董事会里有民主选举的代表，以便确保这些银行关心消费者和社会的要求。啊，注意这个他提的挺有意思啊。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削减金融行业的权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充当国际新自由主义的堡垒已经很久了啊，它迫使各国经济向着全球化力量开放，将产业私营化，取消监管，移除资本流动的障碍啊。大家注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在国际全球化，尤其对这些亚非拉这些国家的这个祸害方面，包括对俄罗斯的祸害方面，确实是急先锋啊。就说这条东西吧，它不公正啊，它很不公正啊。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弃了对控制资本或限制资本流进流出国境的全面反对，堪称金融界的一场地震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是声称监管应该是有针对性的、透明的、暂时的。在过去的几年内，施加此类限制的新兴经济体包括巴西、韩国、印度和中国，他们到今天仍未取消这些限制。冰岛因金融崩溃而陷入经济危机时，资本管制对于复苏起了根本性的作用。巴西实行了 6% 的金融交易税，政府称之为成功之举，因为它防止了汇率窜升。马来西亚挺过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表现比其他经济体好啊，就是因为啊对资本流动实施了管制。资本管制啊有助于监控流进流出某个经济体的资金， 防范资产泡沫和投资者的短期套利，这些投机行为同整个社会的利益是冲突的。资本可能会大量涌入，推高房地产价格和利率，然后突然撤离，造成经济急剧滑坡。例如2008年总共有4900亿英镑撤出了英国。由于金融领域在英国经济中占了很大比重啊，英国面临着严峻的传染效应。在高度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中啊，危机性会像闪电一样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正如1992年索罗斯之流啊，从黑色星期三获取暴利，投机者经常寻机从经济噩梦中捞钱，但其损伤是巨大的。所谓的这个热钱啊，就是说大笔资金涌入国境来短期套利啊，这个热钱会损害英国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如果一个民选的政府啊采取的政策让富人们不高兴，他们就可能突然撤资，政府会失去他能控制的经济的所有杠杆啊。这个经济学家说的叫安派提福说，政府会失去他能控制经济的所有杠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杠杆是利率，不是央行制定并可以升降的基础利率，还是小业主想要贷款开业必须付的利息。当然大公司要想冒险也可以借贷，总之利息是很重要的。新经济学基金会建议实行一系列的资本控制，来帮助新当选的政府重新找回基础啊，找回实施经济政策的能力，吸引更稳定的长期投资，削减金融卡住英国经济喉咙的能力。我们应该对外资拥有的房产进行限制，消除房产泡沫，因为房产泡沫会让英国人买不起房，并使英国经济步履维艰。这些会把啊经济主权从公司和私人那里转移到民选政府手里，这将是对权贵地位的沉重打击。民主革命应该把重新分配财富放在事业的核心啊。其实这是我也强调，我说了财富的这个问题，利益分配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形成的，它就本身它就不是经济的单纯的问题形成的，然后它所影响的也并不是经济这个层面，所以说它是很核心很关键一个问题。富人们的银行账户持续膨胀，即便是萧条导致了生活水平下降，这不仅不公正，还说明大把的钱没用来投资和生产，钱被存了起来没有交给社会使用。最穷的 10% 的人口把收入的 43% 交了税啊，最富的 10% 只交了 35% 的收入。从理性的观点看，这怎么也解释不通啊。更富有的国家，比如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实行更高的最高税率，甚至连日本的最高税率都是 50%。啊，但是我大家提醒大家一点啊，其实这个逃税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是很严重，你很难查，甚至日本它可能啊逃税现象可能也很严重啊。民调显示，绝大多数人支持提高对富人的税收，包括对100万英镑以上的所有收入都征收75%的税。作为开始，对10万英镑以上的所有收入都征收10%的税。换言之，对最富的2%的人口刻以重税，收上来的钱啊，就可以用来培训和雇佣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否则他们就会没有足够的活干啊，或者根本就没有活干。那样的话，他们的前景会很糟。此类税收啊，可以用来启动技术培训项目，例如资助一些国家性项目，给住家和公司的建筑户来装保温层，帮助数百万人摆脱燃料贫困，从而减少能源开支，保护环境。但这呢，只应该是一个开始。考虑到社会顶层聚集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更加进一步的税收政策还是大有空间。之所以把税收负担从劳动人民身上转移到上层人身上，就是要让富人们认识到他们的繁荣啊，完全依赖政府的慷慨，所以他们也要相应地花点钱。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社会的权力平衡向劳动人民一侧转移。 哈，大家注意了吧？这就我要强调的哈，这个财富啊，这个利益啊，向民众转移，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权力的一种转移啊。因为我说钱它也是使人屈服的力量嘛。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全面打击逃税行为，这不仅会给财政带来急需的资金，还会表明英国社会对富人的力量持何种态度。权贵的理念是大公司和富商们不欠国家和政府什么，而政府则妨碍公司创新和创造利润。注册会计师理查德·墨菲已经起草了一项反逃税通则，该草案将有助于堵住大公司和富人们的逃税漏洞，但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把政府部门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此类人员应该被逐出权力机关，更不能让他们到财政部挂职，帮助起草税法，然后再告诉他们的客户如何规避。所有参与起草税法的人员都必须严格独立于私营机构及其业务，并务必确保所有公司和个人不论其多么有钱有权，议会规定的税款一分钱都不能少交。把大公司代理人逐出权力核心是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现在的执政联盟啊，利用民众对富人的政治权力的关注啊，通过了所谓的游说法案，即通常说的堵嘴法案，说明他在打压不同意见。该法案打击公民社会权团体和非政府组织，而大公司啊，就他们的游说工作是公司内部的专门人员和机构负责的，却没有受到影响。然而正是公司的游说活动才是最应该受到法律管束的，例如能源大公司只关心挣钱，却不管消费者的利益。所以在政府部门这样的权力核心地带，不应该有这些公司安插的代表。正如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啊所谓的自由媒体充当了极富群体的喉舌，他们或多或少有自己的政治意图。我们的媒体机构在政治辩论中意图明显而坚定啊，他们要么剥夺了挑战权贵的人们和运动讲话的平台，要么诋毁并把他们边缘化，必须改革媒体，同时注意防止损害媒体自由，保护新闻出版业和从业人员独立于国家干预。最起码的啊，应该对一个人能拥有多少传媒机构设定限度，限制寡头在民主国家的权利和影响，对有事业心的记者设置的限制应该取消，如取消不拿薪的不拿薪的这个学徒记者政策。毕竟啊，这样的学徒政策会导致只有富家子弟才能进入媒体啊。类似问题啊，还存在于如政治、法律等其他方面的职业，应该要求媒体机构在其合同中加入良心条款，这就能让记者不去干不道德或者非法的事情。加强工会的力量也会把权力从媒体大咖和编辑手里拿走一些，转交给记者。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打破主流媒体的垄断提供了一些希望，公民做新闻给了受众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使大家可以审视和挑战一些信息。社交媒体越来越为广大活动人士采用，来绕开不配合民众运动支持权贵的媒体，这样抗议组织者就可以组织抗议，发布消息，让以前无法被听到的声音有了放送的平台，也可以挑战主流媒体宣扬的故事。随着印刷出版的报纸影响减弱，互联网成了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就有可能出现集体拥有的廉价经营的媒体，并能提供另一个视角。要想打破富人对媒体的垄断，就必须好好研究啊这些新进展。民主革命应该有啊，应该把超级富豪们的权力从政治中赶走，应该对富人和公司对政党的捐款设定上限，大臣们同政界之外的人的所有聚会都应是公开透明的，任何此类会面都不能搞权钱交易。这样一个起码的事情还得反复地讲，英国的民主政治现状就不言而喻了，不应该允许议员干兼职去挣钱。此外还应禁止卫生和防务之类行当的前任大臣在这类领域的公司里供职，旋转门必须关牢啊！ 大家知道这个旋转门它是西方它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词汇吧，就是说从这个门里进到那个政界，然后从那个门里通到经济界，实际上这个有利于就是说这个政客吧被这些人收买吧，然后收买了之后他如果做了一些什么事儿，然后下野了，然后实际上又可以到公司里牟利啊，实际上它就是一种贿赂，一种腐败。政治生活必须全面改革，使之充分反映当代英国的社会状况。政治越来越把工人阶级边缘化，而他们所经历和面临的问题正是政府和社会必须解决的，如越来越多的人收入下降，苦苦支撑，交不起房租和水电账单，支付不起养孩子的费用等等。工会和地方政府是工人阶级推动政治进步的传统舞台，急需得到加强。议员应该和公共事业领域的人员同步涨工资，这就能让政客们面对自己政策的后果。已经承诺很久的啊，就是如果有足够数目的选民签名就要召回议员重新选举的权利必须得到实施。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啊，就说重新选议员，如果他的妈的干的不像话或者不兑现承诺，可以把他给弄下来然后再选。智库无疑在政治生活中有一席之地，但考虑到他们在左右政治辩论中啊的一个角色吧，他们应该公布所有出资人的名单啊，就这个智库应该公布他出资人的名单，以便让社会知晓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就是说能够杜绝啊拿钱说话，或者你一看谁拿了谁的钱他就替谁说话，这也比较明显啊。权力应该下放，就像英格兰设议会和威尔士设公民大会一样，以前的关于在英格兰设地区公民大会的倡议都被搁浅了。2004年在东北部的一次公投以决定性的否决啊所谓的公民大会而告终，但当时的建议啊只不过是一个无权无势的机构，没法吸引公众的热情，但至少权力啊应该从啊威斯敏斯特下放到地方市政厅啊，包括住房、教育和健康医疗啊等领域的权力啊，就是要权力要下放，不能中央收的太多。按照现在的这个机构设置，欧盟已经把权贵的某些机制啊某些思想机制化了，这样在欧盟内挑战权贵的信条和政策啊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英国人民投票支持，欧洲国家是一个民主集团，为了葡萄牙、波兰和英国劳动人民的利益而经营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这意味着重新就欧盟的设置进行谈判，不是按照英国右翼宣传的方式啊，而是要除掉跟权贵信条一致的所有元素，确保欧盟不要被操纵来照顾大公司的利益。只要人民的安全和稳定的生活受到威胁，就需要有一个官方机构来保护啊！但这并不意味着支持按目前的形式和结构设置的警察队伍中的歧视和腐败已经说明了问题啊！就警察当中吧，广泛存在的种族主义、警察办案致人死亡、编造证据陷害保守党的一位大臣、毫无甄别地拦住搜查年轻黑人、骚扰抗议者、编制借口同女性意见人士发生性关系、攻击工会人员、制造希尔斯堡惨案事件啊，就是这些坏事吧，都是必须应对的不公正现象啊。但这意味着要进行深远的机制改革，而且需要一个真正独立的机构啊来监管警察，而不是现在的卑躬屈膝的所谓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呼吁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听起来或许荒唐，还有什么比皇家委员会听起来更像权贵的呢？但这是一种在英国发起长远的公共调查的必要选择，它应该由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士来领导，并允许警察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出面作证，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机构来公平对待社会的所有人群。有人啊，就是说权贵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一样会辩称啊，考虑到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啊，仅在英国一国进行深远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啊，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1970年代思想先锋们的雄心并不止于英国国界内， 想给目前的权贵找出替代选项的人们也要有同样的国际视野，在整个西方世界啊，注意整个西方世界生活水平在下降，公共资产被贱卖给私营机构，一小撮人富了起来，大多数人却给富人买单，工人阶级费尽千辛万苦赢得的东西，社会保障、劳动场所的权利等等都在被剥夺，这应该是一个共同的事业啊，有一些明显的障碍，比如语言、文化、民族身份，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在当下丝毫没有退却的迹象，在有些地方还有走强之势。互联网的兴起，特别是社交媒体为各种运动联合起来提供了新的机会，到目前为止这些运动还没有很好的联合到一起，他们必须联合，可以从围绕相近的要求入手联合起来。在英国单靠一种运动是改变不了什么的，这类建议是重建民主的一些基本要求，我们需要重新塑造社会，让它围绕大多数人的利益来运转，而不是为了讨好一小撮不负责任的精英。这些建议会缩窄权贵的奥沃顿窗口，这样各类运动就可以开启更激进的广泛可能。做这类变革肯定会很难，不承认这一点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别的选项的信条随处可见，有人主张建设不同形式的社会，他们被忽视、被边缘化，甚至遭受疯狂攻击。所有深远变革的运动都是如此，但他们最终还是都成功了。这就是历史经验。权贵要是聪明的话，就会从历史中看出道理来。每一个时代都虚幻地认为自己是永恒的，反对者们有时被认为是可笑、无足轻重、分崩离析，但有时也会时来运转。今天公认的道理也会很快就会成为过去时为人所不屑。19世纪的美国黑人奴隶、废奴主义者和社会改良家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他说，权力寸土不让，除非我们据理力争，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个道格拉斯的话言简意赅道出了社会进步的永恒真谛，变革不会因民众的善意和宽宏大量而自行发生，而是要靠斗争和牺牲换得。历史不是一个大型肥皂剧，而是伟大的民众，包括广大的男男女女的人生故事，尽管他们几乎总是被从历史书上抹去。有着共同利益的人们，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多么不同，能利用集体的力量赢得社会公正。这一规律应该让变革者充满希望，让注定失败的被变革者心怀恐慌。他这个后记吧，这个结论我就读完了，我感觉后边有点振聋发聩的意思吧，反正特别有启示就是特别有激情有力量吧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甚至不妨再听一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这个就是持久战嘛，拉锯战当然了，就是说我们追求的是平衡它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不是西风压倒东风，也不是就是说民众一定要仇富要反对那什么，不是这样的，大家只是追求公正你追求自由、追求效率、追求公正，这些追求是这些，然后追求平衡、均衡不是均贫富这个很多人就是很容易，就是说这个脑子特别简单，你知道吧？比如说我说美国那个就是说那些问题嘛，然后说你那就是支持神州啦，你觉得神州好，然后怎么样？你说这满脑子这。稀里糊涂的我就不说了。好，谢谢大家这个没想到24分钟就完了。好，谢谢大家，这个分享就先到这里吧。